社環境水平未見異常，安全有保障。趙立堅說中國高度重視核安全，建立了接軌國際、符合國情的核安全監管體系。國家核安全局亦都和相關核能國家核安全監管機構密切合作，並且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安全公約等多邊機制之下開展溝通交流。趙立堅強調，目前中國的核電站保持良好的運行紀錄，未發生影響環境和公眾健康事件。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和有驟雨的天氣。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38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1,43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6点，系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3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0蚊，升4蚊；美团302.4，跌4.8；比亚迪股份224.4，升10蚊。阿里巴巴206.4升1.2，盈富基金29蚊跌2毫，小米集团28.15冇升跌，中国平安79.7跌1.2，友邦保险93.95跌1.65，吉利汽车23.1系升1.05，药明生物121蚊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933，瑞士法郎8.641，澳元5.97，加元6.38，新西兰元5.539，欧元9.4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1点，升279点。港金现价报17,24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8美元，卖出1,86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车多，龙尾在果栏。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顺业街一段慢车。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晓光街一段是交通繁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开始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7:0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6月15日的骚动音乐， 好听啊喂， 骚动， 好听啊你， 我都觉得是啊， 不如你自己整一首识 tune 啦，你自己唱啦， 自己是但扭， 你是呢一个嘅张学友啊嘛，我知道， 用佢嗰把声唱翻晒自己所有节目嘅识 tune， 好啊， 黐线， 你找人快啲找人帮你整啦咁， 我想下， 我期待， 其实真的有找紧， 好 ，OK， 好， 想试下， 好期待， 系啊，听呢个即系音乐 Tony 啦，系啊，即系 keep 住有唔同嘅音乐人帮你整啦， 冇错， 有啲都等紧嘅，睇下之后又有得。即是播出嚟俾大家听，大家又欣赏下啦。 Okay， 跪求张学友版本。 好 ，OK。 嗱，喂，今日想讲呢一样嘢，源自于一句说话。 乜嘢咧？ 就系贫穷限制想象。 贫穷限制想象，咁完全就系讲紧我啦。 方志豪好中意讲呢句嘢嘅，咁唔讲我哋有时即系交更嘅时候讲开一啲 topic 佢就会轻轻抛出呢一句。贫穷限制想 象，唔好扮嘢啦佢，佢应该系讲紧我哋啫。 佢系讲我哋， 系嘛？ 佢系讲紧我哋啊， 唔系， 同埋佢自己都系啦，应该。 佢唔系啦， 佢贫穷噶，你唔好睇佢。 不过养小朋友系真系会辛苦啲啊，真嘅。 因为跟住我喺网上面有时都睇到啲论坛咧，啲人会攞啲 topic 出嚟讲，即系讲你身边好有钱嘅朋友。可以点有钱法呢？ 哇，呢、這个问题呢真係你真係问啱我啦。我真係人生嘅阶段对有钱係会慢慢会有唔同嘅睇法嘅。 係咩？ 你身边有冇一啲，嗱我首先问你，你既然想开呢个题啦，即係你应该意味住你身边应该都会有一啲相对地你觉得佢好有钱嘅朋友。 有啊有啊。 你喺你嘅眼中好有钱嘅朋友系个起跑点系喺边度先？ 呢、這个有钱嘅朋友，佢系我大学时期嘅朋友嚟嘅。 O K， 咁有趣嘅地方系你就咁睇佢平时行出嚟出出入入咧，日常生活嘅所有习惯，你唔觉佢系有钱嘅？ 系 系啦，但佢啲兴趣系，举个例，嗰时读大学大家冇乜钱啦、啊，佢已经会中意买下波鞋啦，即系嗰啲限量版臭波鞋啦，跟住已经投资啲股票嗰啲啦，咁样。咁咪问佢，哦，即係有冇个原因系咩呢？系咪已经想稳定钱啊？咁唔系啊，我都未睇过自己眼光准唔准、啊。 O、okay， K， 我鍾意呢啲答案。 佢系认真讲， 系系， 而佢系。系即系佢认真得嚟，你系会被佢说服到，你唔系觉得佢系嗰啲 为咗搵钱搵快钱， 或者唔系冇脑嗰种嗰种话，我想睇下自己眼光，你 feel 佢系坚嘅， 坚嘅真系有眼光嘅咁样。 而跟住你见佢嘅衣着咧，其实系好睇嘅，即系嗰种好睇就系、是。佢著可能細格仔嘅恤衫啊，跟住加條好好好靚嘅牛仔褲 ，roll 少少腳咁樣，然後就孭個側斜孭袋咁就翻學。咁但係你仔細睇嗰啲，聽啲同學先知話，哦，譬如佢個袋可能係嗰啲 LB 啊，即嗰啲比較出名啲嘅牌子。 是是是， 但佢成套行出嚟唔誇張嘅。 O、okay， K， 即係好低調，好低調咁高調係嘛？ 冇錯啦，低調。 谦虚。咁但如何知道佢屋企 大贵？ 点样点样诶敬法咧？ 系系， 就系佢屋企系即系内地一啲酒店大亨嚟嘅。 哦， 咁我嗰阵读书有佢有暑假邀请过我哋啲熟啲嘅同学有去即系嗰个酒店嗰度暑假玩一两日咁样。 系， 仲记得嗰阵时喺哦，我记得嗰次系先去完一个 field trip 嘅， 嗯嗯， 然之后。我唔记得去翻大陆，江西系啦、嗯，江西 field trip 完， 系， 然后 suppose 就坐唔知飞机定坐车定点啦，就落翻去近深圳嘅地方，就转翻车翻嚟香港嘅 suppose 个行程。咁、 嗯、 但系我哋嗰时嘅安排就系翻到去深圳嘅位置嘅时候， 嗯、 就会我哋会有份去呢间酒店度假嘅嗰班同学就会转车过去。 嗯嗯、 我仲记得嗰一次系佢有专车接送喺深圳唔知边一个位置咧，就有架嗰啲专车就停咗喺度，然后我哋几个人咧。就攞行李，就有人帮我哋搬上车，好似贵宾咁样就车我哋去酒店嗰度啦。 系 入到去就住 house 嘅，唔知一间定两间咁。 咁开心啊！ 系啦，即系佢屋企系做呢一样嘢嘅。 咁然后 你，然后你去到嗰度，周围啲人都叫佢做少爷嘅咁。 哇！少爷啊，大佬！ 而且有酒店任何嘅设施，你跟住佢咧，佢畅通无阻。 点样去都得系嘛？ 系啦，你突然之间参观下个会所，我哋想打士碌架咁。哦，好啊，你等我 成件事好 Batman 啊！你有冇睇 Batman 三部曲啊？ 有啊， 即系就系嗰啲咧，去到个酒店。跳落个水池度游水，跟住然后个职员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啊，先生唔游得水嘅呢度。哦，咁我买咗佢啦，嗰啲嚟嘅呢啲系。 个感觉就系佢系一个酒店嘅范围。 O、okay、K， 但佢成件事就系佢好似翻咗屋企咁啫。 哇，你呢个都好犀利。 仲有一个小插曲就系佢嗰个酒店当年话谂住拍广告嘅，跟住咧就揾我个 friend 拍， 嗯， 就同边个一齐拍咧？同任达华华哥，我个 friend 就拒绝咗，但系佢好似佢老豆话：，诶、欸，我哋揾阿华哥拍，你同佢一齐拍广告啦，咁样嗰啲嘢，好 casual 啊嗰件事。但系佢话佢 reject 咗嘅咁。 哇！ 咁所以佢嗰种状况你就知道系咁样样咯。 你 表面唔觉嘅。 仲有冇联络咧？咁 冇啦，而家佢长期就即系可能翻去跟 长居喺上边啊， 就跟屋即系接管家族嘅生意啊，成日 飞 去唔同地方，就即系睇嗰啲酒店啊。视察下吸收人哋嗰啲嘢， 系 咁咯，即系完全系跟紧佢爸爸条路做紧噶啦。 完全我都谂唔到，想象唔到俾人嗌少爷， 少爷 嗰种感觉系点啊？即系幻想下都觉得犀利啊！ 我 试过 曾经一次咋，唔系都系一次一段时间啊。 呢啲好系你试过系咩嘢啊？你试过一段时间俾人嗌少爷，点解啊？少爷仔咋？ 我哋屋企楼下嘅开间，佢以前好似系喺五星级酒店度做嘅。 哦， 咁所以佢即系退休咁咧，就过嚟呢边做开间咁。佢就會叫我哋做少爺啊、小姐啊，係啦，即係男嘅仔就叫少爺咯。 Master Ball，Master Ball，Good evening，Master Ball。 系啊，少爷啊，咩人叫？ 唔系呢啲咧，好电视剧或者电影剧情嘅，即系我现实都遇过一啲朋友系咁，就系咧以前睇電視覺得好誇張噶嘛，即係覺得咧嗰啲咩有錢人咧，咪好中意微服出巡嘅，係啦，跟住然後即係成日扮窮，但係其實可能阿馬底又有司機又有成啊，我以為呢啲只係喺電影入邊會發生嘅劇情嚟嘅，即係韓劇入邊會係咁啦。但我現實中真係有見過。話說以前咧有一個朋友咧一齊工作啦，咁然後咧咁初初都覺得佢係又唔係窮啦，都知道佢係。有翻少少，咁但系嗰个少少系只系限于佢每日翻工放工咧，都会搭车嘅，即系佢都会 call 车翻工放工咁样。咁觉得啊，都即系穷极有个谱啦，但系即系又都 OK 啦，叫做中产啦 ，take care 到自己啦咁样。咁因为佢日日都话啊，我唔同你哋走啦，我 call 咗车啊咁样。佢系 exactly 用呢一句说话同我哋讲嘅。咁我觉得哦，咁 call 的士啫， 都系啊 ，call 的士啫咁样。跟住后屘咧，有朋友留意到日日嚟车佢嗰架车咧。都是同一个车牌、 oh. 同一个司机。 哦。 咁然后都会觉得。 咩车款啊咩记唔记得 都是贵车咯都是欧洲车咯咁、oh. 样。咁然后即唔系超跑嘅超跑就太张扬啦。佢同埋通常有钱人都唔一定系下下揸超跑出街㗎嘛。 平时都有人嚟车我㗎。 系。 红色 Toyota。 系系、哦， 好好服务态度噶、 哦，我都有搭过、哦，你都有兜过我啦。 有有红色兔塔， 系啊，好正啊！你架红色兔塔真系不得了。 Corona 車款 係啊，跟住然後咧，我個朋友咧，即係最初都會覺得啊，日日同一架，即係會唔會係佢屋企人嚟車佢咋，或者可能係佢另一半啊咁樣。後屘先發現，原來嗰個應該係佢司機。 哇！ 即係有錢人嘅世界係點解？我唔明啊，點解要特登扮嘢咧？係咪真係驚俾人飆心咧？即系惊啊！我司机嚟车我咁，跟住 可能系 惊飙佢心啦， 惊大家觉得佢好扮嘢 哦。 即系佢衰啲咁讲，可能喺同事之中佢属于异类，系唔系异类啦？少数啦， 少数族裔咁啊，系嘛？ 系即系佢 minority 嚟噶嘛？系因为其他人 都唔系咁噶嘛？咁佢都系揸同红色 Toyota 出入嘅啫嘛。 所以可能佢唔想大家特别。label 佢系哦，佢系比较富裕啲噶啦， 想 同大家差唔多， 明 咁所以就话 call 到车咯，我估咋， 咁啊真系贫穷限制我哋想象啦， 你唔会明白噶，所以去到而家人到三十岁有啲嘢我明啦，成有啲个嘢叫咩啊整定啊嘛，到而家个人都未发达啊，我就知道呢啲嘢整定，唔使谂咁多啊。 前怕会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艾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戒，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从寻到状态，春天有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化，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如果再有朋友 覺得自己貧窮限制想象的話，會送呢首歌俾佢。 萬物有時鄭秀文， 呢啲嘢整定噶啦。 係啊，唔道理啊，唔道理噶啦。頭先咧，我咪講到咧，即係話有錢呢個概念咧，喺我人生中係一級一級咁樣上噶嘛，係咁不停變噶嘛。因為咧，即係發現自己視野真係其實好狹隘，即係始終本身唔係一個有錢人嘅家庭咁樣長大啦，即係叫做草根啲嘅時候咧。細個咧有一個朋友，咁佢屋企做藥房啊，咁然後咧細個去佢屋企玩，即係唔係細個嘅，即係可能都十零歲嗰陣時去佢屋企玩，佢係嗰啲私人樓。頂層 penthouse 咁樣，然後成層打通咗，係成層打通咗，係啦，跟住然後成層都係佢哋嘅。咁然後一出 lift 嗰下咧，即係人哋平時翻屋企出 lift 嗰下咧，係要即係你會經過好多好多咩噶嘛，即係好多人哋 其他 嘅屋企人門口咁樣，你先翻到 走廊咁 樣，走廊啊嘛，佢係一出 lift 門。就攞鎖匙入屋噶， 一出啲門就佢屋企， 係咪威風先？咁又未咁誇張，都因為本身嗰個設計上都要咁樣俾佢，即係一出咗嗰個走廊，跟住先入到門。 即 係 佢一梯嘅户數比較少噶 咯，係啦，好少嘅啫，幾間咁啊打通曬成層俾佢住曬，咁我都哇好勁啦！即係呢啲喺我心目中已經我覺得係有錢人差不多頂點咁樣噶啦。即係我發現真係少年太年輕，後尾先發現原來。即係一山還有一山高，都大下，又識咗一啲女仔嘅朋友，嗱真係朋友嚟嘅啫。咁咧話說嗰陣時約啲女仔朋友，有時即係都放假會出去啊，不如食下嘢啊，飲下嘢啊，即係放下假咁樣啦。咁然後咧問啊試過打俾個女仔朋友，你做緊咩啊？哦冇啊，同男朋友揀緊話咁樣。因为揀緊畫，係啊，揀緊畫咁啊！呢個活動，都幾得意喎！你男朋友中意畫噶，咁點啊？你喺邊啊？咪九龍灣嗰個姨媽家私嗰度睇緊畫啊？咁樣，跟住佢話：啊唔係啊，我喺港島嗰邊嗰啲 gallery 揀緊畫啊，咁樣。跟住我話：哇，係啊，哇！你男朋友都幾有品味喎。其實啲畫咧點賣啊？貴唔貴啊？一幅應該都要幾十萬美金咯。 哇！ 一幅。 几十万美金， 啊唔系几十万美金 ，sorry， 几十万港纸，佢嗰阵时好似系讲几万美金，几万美金即系几十万港纸，哦，哇，系咩心态？即系放假冇嘢做就去拣画， 但系20万港纸。都誇張啦，擺喺屋企一幅畫喎。 係啊，所以咧嗱，呢啲又係貧窮限制我哋想象。你睇嗰啲咩電影咧，成日話啲有錢人咧貧窮唔係有錢係最寂寞啊，窮得只剩下錢咧嗰啲，我同你講全部都係假㗎，冇呢樣嘢發生㗎，從來都其實有錢人咧。佢哋係永遠咧都會有朋友喺身邊，同埋會有伴侶喺身邊嘅。 就係有啲有錢嘅朋友咯。 係啦，只不過咧係你認唔認得佢個伴侶啫，因為可能佢下星期已經係第二個伴侶，可能你唔認得，你唔知啫咁樣。所以以下咧呢一隻歌咧係我覺得有錢人一定係唔會聽噶。呢隻歌係因為佢入邊有個歌詞就係、是、I don't wanna be lonely。有錢人唔會 lonely 噶，佢係 Delta T 啊，寂寞的雪糕。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 N501Y 新型冠状变种病毒，她的母亲和姐姐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患者家中雪柜冷藏格发现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中心表示已经检取超过60个环境样本化验，除了有关泰国急冻鳄鱼肉包装表面样本之外，其余都是阴性。另外，中心表示昨晚获广东省卫生当局通报一宗当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在广东惠州的38岁女子。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名患者属于本港2月17日公布的本地确诊个案，同月21日康复出院，其后在上个月31日经深圳湾口岸到内地，在当地隔离检疫期间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反应。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患者同样由印尼抵港，其中一名28岁女子有病征，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初步确诊就少于五宗。政府宣布下个星期一起收紧由印尼抵港人士的登机和检疫要求，会将印尼由 B 组指明地区改为 A2 组指明地区。当局指出，有关缩短已完成疫苗接种人士检疫期的安排，并不适用于曾经逗留 A2 组指明地区的到港人士。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高度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涉疆、台湾等的问题表达对中方的支持，对企图破坏中俄关系的尝试予以驳斥。赵立坚说，中俄团结如山，友谊牢不可破，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全方位亦都是全天候，中俄合作上不封顶下接地气，中方对双边关系发展充满信心。赵立坚奉劝离间分化中俄关系的人，任何企图破坏中俄关系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希望他们回归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日前在欧洲国家杯赛事之中不惜倒地的丹麦球员基斯丁艾力神在社交网站发文向球迷报平安，他上载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面露微笑，竖起大拇指。他在留言之中说，目前情况良好，需要留医接受更多检查，但是感觉良好，他会为其他丹麦的队友打气。他又感謝來自全世界的問候，對他和家人來說意義重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明天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海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噶，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就接近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在港岛德辅道中，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啦，去上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中交界的一段最右线咧，只是准电车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Not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波成啊，你份人呢可唔可以唔好咁婆妈啫？ 唉，奔神。你估我想嘅咩？只不过有时理性上面知道唔应该咁做，之但系感性上又心痒痒控制唔到嘛，所以咪个内心喺度打仗，最后搞到咁婆妈咯。但有时咁样都几过瘾。 期待这一拉一扯，一位快高者，何凭暂借一高一低一。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喂，我每次打喊路，接到你一照片声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胸，加分中男性为何计数？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两头脑，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躲进这游戏。约会没头绪，跳段舞吧干脆，人像少咗变化，无从面对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等等，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情治我心野心野？ 个 Carita 嘅深夜。嗱，唔讲感情，讲人生啊！我够知啊，应该做自己，唔好同人比啊嘛。但有时夜晚闩埋房门，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嗰一啲嘅比较，咪又系会浮现出嚟。张曼芝的姿态，讲翻呢一个世界，如果所有嘢变成游戏嘅话，可以睇得轻啲嘅。咁如果呢个世界得翻自己一个人冇比较啦啩，咁会点咧？ 一个个在斗转寄生，一次次能残杀灵魂，恐怕我在世界期待觅好自得，对自觉萎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意中清穿，想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撕不去某日突发的病毒，让人间很冷酷，想浸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恐惧生活，谁情愿抱黑风，沉溺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天苍苍在背暗雨深，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压力永远发生，丑怪物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 就有的病毒，连神经都会好。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作词嘅有周耀辉，作曲嘅有徐浩，编曲嘅有 Hersk。听我有泳儿嘅派头作品叫做《孤独》啊。我觉得孤独感咧有好多种形式出现嘅，一种就得翻自己一个人啦。而另一种就是有想见的人，但是被一道墙分开了。Percy 的新歌继续用童话故事去讲不同的命题，今次是讲孤独。你心目中又有没有一个人被困在塔里面的长发公主呢？ 出发自内心的利剑，道场仍已脱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其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夹淡恶梦满地疑虑，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快粉碎，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 特别将呢一首歌中间嘅编排有男女部分对唱嘅，嗰种感觉就好似一道墙之隔之下两个人嘅心声，一 per se 嘅孤独之谈。而对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嘅乐队嚟讲，一墙之隔呢四个字，佢哋嘅感受绝对系好深嘅。佢哋叫做 Forward。 高低跌宕，遥望天边远方，漆黑里仍有光，未怕渺茫。怎么破浪？无奈松不了绑，星夜里仍会看，亦向往。抬头望向星月太光，就放胆出走一趟，即使找不到，却也不枉。迷失过，早种下还未绽放，回去寻到答案。如明天未上。走半路，无尽风光美好，走失吗？寻到吗？没有地图。星空有雾，尽了光阴度数，风掠过，确信便看到。抬头望向星月太光，就放胆出走一趟，即使找不到，却也不枉。迷失过，早种下还未绽放，回去寻到答案。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来自本地乐队 Forward 的作品叫做出走半生。 能够找到一起行的战友是难的，但是找到愿意等你归队再继续行的战友更加难，但他们找到了，他们是 Tony。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象你已落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怎要经历相聚，有一天再相在你下背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比没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越是想放下却仍然不忍，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难 堪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强调，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一国或者一个国家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国际社会不应该基于小圈子搞集团政治。他又形容美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奉劝七国集团为美国把脉开药方。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的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潭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过栏。

F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痴根 baby 散乜气音。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愿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Auto-tune 是现在常见的一种人声音效，会令到人声有特别效果或者更加有质感。193说明白有些人会不接受或者误会他是不是唱不到首歌而有这样的 arrangement 呢，但他说这个除了是 trend 也是他的原意，想将一些新的元素放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作曲编曲监制 Mad Boy， 填词193。 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193隧道三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好啦，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提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车追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匹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再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高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r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信号的诗。So long, young Lord. We gonn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波城，夏日热辣辣，我哋应该同啲咩嘉宾做访问好啊？ 梗系佢哋啦！呢、這个天气，终于可以攞呢句出嚟送俾佢哋啦！ 夏日 Fiesta， 哇！真系听到都热到想去海滩玩啊！ 我哋苏动音乐今日嘅嘉宾系有 Fiesta 嘅两位 Coco 同埋 Amy 嘅。 Yeah， 啱啱咧，我想讲，我打个岔先。我啱啱听到阿 Coco 咧，佢听到之后唉一声，唉。我深信呢一句可能好多人已经同佢哋讲过啦。 系咪啊？因为 系啊，有同第二个 DJ 唱埋呢首歌添。 哦，唉，唔系啊，但系真系冇办法，喺呢个咁样嘅天气，而家夏天到咧， 好难唔谂起啊。 即係我覺得雖然大家會咁講，但你哋都真係要擁有一句咁嘅，我哋覺得係啱數嘅。 啱， 可以啦。 我哋唔同，我哋咪就係唱，我哋有實物送俾你 啱啊！ 我欣賞啲字跡啫。 轉頭可能我哋翻 band 房就撕爛佢啦。 我哋嗰個係上次嗰個係擺得好。好靓， 要收藏呢、這 个。你哋已经拥有咗第二卷嘅卷轴啦。 夏日 Fiesta， 你嚟第三次上嚟嘅话，我哋就已经会冇货啦。 就唔知道。 建议你哋尽快谂个中文名。 有啊，有啊，有中文名噶嘛？嚟到做乐奖 啊，系、啊。 下次我哋要从嗰个方向出发噶。 OK OK， 因为 Fiesta 已经好难谂。 难啊，呢、這、一个。我哋尽晒我哋所有嘅方法噶啦，已经。 但系咁样嘅，因为咧，点解我会觉得开夏日 Fiesta 呢个题系啱嘅咧？其中一样嘢系同 band 好有关系，因为往年嘅夏天咧，其实就系一啲去音乐节嘅好季节，系、嘛？即系以前咧，好多夏天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唔同地方都会搞一啲音乐节啦，香港又有啦，即系可能有 时其他地方 即系去系啦，可能 Fuji Rock 咁样又系喺一啲夏天嘅时间。对你哋嚟讲啦，作为乐队 Fiesta， 有冇一啲好难忘去夏日去呢一个嘅 音乐节 咧？ 哪怕是做观众或者自己出 show 都好。 或者春立那些都很正的嘛，去台湾。 我就会多一些经验的，我觉得。 是 初初接触rock band 啊，打交的那些动作啦，就是在迷笛音乐节。 嗯。 那阵是还未识在个观众度观众席度打交的。咁嗰陣就開始接觸 metal 啊 rock 啲嘅 band 啦，咁就開始汗疊汗，肩並肩咁樣打交啦，係真係所有口水鼻涕啊汗啊都黐埋一齊混埋一齊咯，同啲唔識嘅人。 哦，嗰種打交嘅意思係會點樣樣？點樣玩法㗎？係 就真係撞咯，大家唔識嘅人撞啊，或者搭住唔識嘅人嘅膊頭一齊喺度揈咯，上次、 或者轉圈咯、全部都兜圈咯。华咧就会被人撞飞咗过嚟嘅，所以我哋因为佢比较矮细，所以我哋都要拖住佢咯，通常都要。 系，同埋佢平衡力超差， 成日都会喺地下见到佢。 有冇一次好难忘嘅经历，系可能系 between 你哋成员之间一齐去一个音乐节咁样嘅？有冇话去边啲地方系特别难忘？ 我最深刻的是真的有一场是逆流的 show、我们一起都有去玩跟着那个场满晒人的是然后我们就那时候玩到是真的呢全身的衣服都湿晒是没有一笪地方是干的玩完之后虚脱了整个人是直情是。是簡直是腳仔都軟埋啊！到時 仲有其中幾個隊員咧，係第一次打交咯，第一次咁同啲陌生人撞咯。 係， 我哋都好開心，佢哋終於長大啦，一齊睇 band。 柯成係咪即刻好想參與啊？ 本試下，因為就算睇一啲EDM festival 都有類似嘅，即係特別喺 EDM 裏邊dubstep 嗰啲都係俾人形容為類似 band 嘅一啲 heavy 啲嘅嘢。嗰啲人又係會有 headbang 啊，掹住個欄杆係咁成啦，跟住之後佢哋會又係圍一個圈，然之後大家即係二三就衝埋。去撞，我谂系即系类近嘅 culture 咁样样。 女仔玩样嘢就比较舒适，因为女仔比较矮嘅，咁我哋通常对住个位咧，系对住边度咧，就对住人哋隔篱底。 系好难睇到前面。 系啦，就比较难睇到前面，或者有时会有少少臭味嘅。 咁啊，去之前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嘅？自我準備即係去睇呢一類，知道啊，又會淋到身水身汗，又或者出汗，又會咁樣樣啦。即係可能帶去嘅物品又好啊，或者著嘅衫啊，各樣嘢都要有一啲配合翻嘅你自己。 反而因為睇 band show 咧，好少地方有 locker，我哋盡量有幾少就帶幾少嘢去咯。 嗯， 如果有得帶嘅，咁梗係帶嗰啲抹身體嘅濕紙巾啦，因為好臭啊嘛。 係啊， 即係重點唔係自己臭，係人哋啲臭傳染到我自己度。 同埋我哋一定唔會著白鞋，因為我一定會俾人踩到，一定會著啲超硬嗰啲咧， 攞嚟踩人， 係一定踩人嘅。 著啲鋼頭鞋落去咁樣， 哇！下次你約埋波城去揾鋼頭鞋踩佢啦。 但有冇一啲嘅 band show 你哋自己係好渴望去睇，只不過而家未有機會或者未有時間咧，都可以介紹一下。 或就係、是日本嘅 Lock Fest 嘅音樂節， 呢 個我哋係本身大部分好似成隊都已經買咗機票加飛去到睇噶啦，就係、是、因為呢個疫情， 哎呀， 係咁延遲又延遲咯。但我哋到而家都未退飛，因為想有個希望啊，即係可以去到睇。 本來係幾時去睇噶？ 上年三月， 哦， 早啲開始未戴口罩，定2019年咧？ 應該2019年啊，差唔多 2019年三月， 係 啊， 就已經係嗰陣時，即係一路 delay， 而家兩年佢 delay 咗， 係啊，佢又未取消啊，咁就繼續懷住希望咯。 咁呢個 band show 係你哋咁希望去睇嘅原因係咩？即係有咩佢嘅賣點或者呢一個 band show 咁吸引？ 咁一定嘅係裡面好多 band 我哋都係超級中意啦，係咯，有 Las Vegas 啊，跟住 Bring Me 啊，全部都係簡稱嘅 band 名嚟嘅，跟住有 Cross Favor 依啲我哋由細到中意到大嘅 band 咯，同埋又可以順便日本旅行啊嘛，翻鄉下， 主要係想去日本旅行。 睇show系顺便嘅， 系 啦。 Amy 咧？ 我觉得我睇show系最主要系想真系喺现场撞或者流汗一样嘢，咁我觉得好正嘅一样嘢系，同埋真系发泄到自己咯。所以每逢啲 metal 嘅嘢，我都会想去睇show嘅。 嗯， 系咯。 又調翻轉咁問，有冇兩位有冇試過去睇完一啲嘅 festival 或者一啲 show 之後，其實即都係對音樂人係一個養分嚟噶嘛，都會有 input 噶嘛。有冇即係喺一啲 show 入邊啊，突然嗰一下睇完之後出到嚟好有靈感，或者可能有一啲得益攞翻走嘅，然後可能再去推到自己嘅創作可以再行多步咁樣，有冇一啲咁嘅經驗咧？ 咁一定會嘅，睇完一定係勁滾動啊！即係會喺個記憶度一個星期咯，即係某啲好深刻嘅 band 或者動作係咯。如果另外最深刻都係佢哋嘅 movement 多啲咯，因為真係太誇張，諗、哦、到佢哋會做到咁 嚇。例如有啲咩嘅 movement 你見過估唔到，可能特別係同自己 position 一樣嘅，譬如吉他手啊、bass 手啊嗰啲嘅 movement， 你會咁樣樣多試下先咁。 龍捲風咯， 龍捲風， 龍捲風嘅意思係。 孭住支吉他或者 bass， 成個人連帶樂器咁樣龍捲風， 哇！即係好似你 MV 裏面轉嗰種， 都未夠啊， 都未到啊，嗰、那個已經好正咯，嗰、啊那個 好誇張嘅日本人。 咁點啊？使喺原地跳起先轉咁樣？ 都要啊，類似，總之成個一隻腳加一隻手向同一個方向揈咯，我唔知 點。哦，即係咁樣舉起腳咁樣轉。 類似，但係就成個人車咗咯。 嚇！ 咁首先呢個要練咯，因為 跌親 咯，跌親個人唔緊要，跌親支吉他好傷。 嚇！咁啊 ，Amy， 譬如你見啲 bass 手有啲咩嘅 movement， 你印象都喂都幾過癮嘅喎，原來可以咁樣玩嘅。 bass 手，我覺得最型，我都係最中意 cosplay 嗰個 bass 手嘅，因為咧佢。外形呢就非常之正啦，因为佢成日都会画啲符号喺块面度，之后都想学下佢。跟同埋呢佢间中呢举起支吉他或者望住啲人呢嗰下，我觉得哇简直係超靓仔呀，真係靓仔咗十倍呀。 係 呀，真係好正佢哋嗰啲 performance， 係囉。所以我哋大多数都会喺佢啲 show 度去学佢啲 performance 比较多。 嗯，咁睇嘅时候系咪真系通常都真系会睇翻自己玩嗰个 position 多啲，定系都会睇下隔篱，譬如主音或者鼓啊嗰啲咁样样嘅， 都会睇晒，系啦，睇完跟住再同翻自己队友讲， 系 学下佢啊， 分享下， 系头先讲就睇人哋嗰啲啦，咁喺你哋自己嘅演出啦，特别即系 live 嘅时候咁样，又有冇一啲？即係過往嘅經歷係你自己都覺得，哇！嗰次其實都幾熱血或者幾 high 嘅喎，現場嘅氣氛，即使係香港嘅觀眾，我原來聽 Fiesta 玩嘅 live 都可以有咁樣嘅反應嘅喎，你有冇試過？ 一定有， 係， 但係大多數都係觀眾俾我哋嘅感覺，即係咁樣打動我哋咯， 係咯，即係佢哋掉出嚟先嘅反應係嗰種反應，好似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哋每場 show 或者比賽又好 event 又好啦，都係會。即係用 100% 嘅力噶嘛，但係最主要都係觀眾俾到個 feedback 我哋再打翻落去咯，即係互相打嗰個感覺。 我覺得之前我哋玩比賽咧，一定會大家有講法嘅或者討論啦，即係就話每次我哋一比賽，我哋見到前邊一隊 band， 我哋一定要喐過比前面一隊 band 更加勁嘅 performance， 我哋先會收貨咯。 係 係啦， 即係有一個動力 push 自己。 嗯，冇錯。 OK。咁但係亦都有冇試過，反而調返轉啦。我掉 100% 落去，但係啲嘢 唔彈嘅， 嗰下先至難，呢個先至難喎。 有，因為都有啲觀眾係怕醜啲呀，或者可能未必識我哋第一次聽我哋啲音樂，會唔知原來係要咁樣嘅。 係， 就我哋已經係好俾力呀，跟住叫大家一齊拍手一齊跳都係。 分開係咪？ 冇反應。 係，我記得有一次出 show 呢，係叫完佢哋分開之後，我哋會預咗係會撞㗎嘛。 係。 跟住呢，可能嗰陣時未係好比較 signal 啊，跟住之後分開咗之後就分開咗， 紅海一般， 分開咗完 啦，係啦係啦，你哋喺中間走， 咁我唯有行落嚟啦，你開一條路俾我， 企鑊咯攞。 喺呢情況之下，即係會唔會都賽後檢討一下啊？我哋下次喺邊啲地方、邊啲位置可以再做多少少，令觀眾可以感受到哦，原來 係呢個時候要做啲嘅 咁樣玩嘅。即係有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 live show 咧都係教育樂迷嘅一個環節嚟㗎嘛。係 啊， 係 啊。 其實我覺得依家嘅樂迷已經越嚟越去識得去 enjoy 音樂一樣嘢，或者接觸嘅渠道已經好多咯。所以我覺得之後 其實有如果有更加多一類型唔同嘅音樂出嚟嘅時候，咁大家會更加識得玩咯。 嗯， 係咯。 所以大家記住就是如果聽到台上的表演者叫大家分開，不要分開然後就停在喺度就得㗎啦。即知道其實呢個是準備有一個出衝撞的一個、一個 Q 位嚟嘅，呢、這個係咁樣。係、啦，咁大家可以知道啦。我好想試下。 下次 show 前揾阿波成六個嗰啲咧場館。知嗰啲必須知道嘅事項咯，即係叫你分開，你記得要撞翻埋一齊嗰啲咯。 規條 即係玩咯，我覺得即係點樣 enjoy 嗰、那個，即係台上台下大家，即係大家係同一個 channel 嘅時候，咁就會過癮咯，係。 嗯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 N501Y 新型冠状变种病毒，她的母亲和姐姐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患者屋企雪柜冷藏格发现一个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中心说已经检取超过60个环境样本化验，除了有关泰国急冻鳄鱼肉包装表面样本之外，其余都是阴性。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冻结各级公务员的薪酬，生效日期追溯至到今年4月1号，亦都是连续两年公务员冻薪。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既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其他相关因素，包括薪酬趋势正指标、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公务员士气。政府已经就将有关的决定通知四个中央评议会的职方代表，以及四个主要跨部门公务员工会的代表，并且将会在今个月21号向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汇报。日就看看登艺人张柏芝第三名儿子的出世纸，总编辑、记者和两间公司被控违反个人私隐条例，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两间公司和总编辑承认控罪，各被判罚款40,000元，记者获准以2,000元签保守行为12个月，撤销控罪。裁判官判案时说，本案涉及儿童的出生登记资料，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公开，事主是女艺人，一切生活都会引起影迷兴趣，但是公众人物的私隐保障并无例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嘅消息，咁就系喺青衣北桥，即系清泉桥去青衣方向啦，桥面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泉桥去青衣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过咗海滨花园。隧道方面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时管道内就曾经有坏车，咁拖走咗啦，所以咧出九龙方向都系比较多车些少噶。龙尾排到近新田围村，狮隧往沙田方向啦，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系多车啦，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嘅龙尾分别系欣怡花园同东九龙政府合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 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同埋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系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嘅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答得好好？系咪一百分呢？ 唉，叻啊叻啦，想你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喎，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仲有三日， 仲有三日， 系啊，真系得翻三日咋。想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还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还有三日 CIBS.RTHK.HK， 截止时间6月17号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经已入闸。 好啦， 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蹄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青锥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块青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再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I need a respite,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Fiesta 嘅两位成员啦，包括有 Coco 啦，同埋 Amy 嘅。咁啊，我哋一开始咧就会先估下你哋新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啦。Before we fade away 啊，即系我听完之后，我估翻。背后会唔会有啲咁样嘅嘢发生过？而你哋揭晓紧，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我估先咯，因为我通常都估啲肤浅嘢嘅，咁我有肤浅一下。 我通常估啲大包围嘅嘢嘅， 系 赢晒。 咁咧，我肤浅咗先就系、是、今次 Before We Fade Away 咧嗰个 MV， 我哋会见到即系拍得好靓，真系拍得好靓。但系同时间咧，我系喺个 MV 入边系比较难分到啲成员们，因为嗰个光线系比较暗啲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会唔会？就是盡量將那個形象擺得厚一點的原因是想大家 focus 回在個作品本身上面，而不要經常看著畫面然後看、啊、品評 Fiesta 今次穿什麼衣服， Fiesta 今次穿不穿高踭鞋穿不穿裙，即我覺得有一點這樣的設計在裡面的。 那我估計就是今次這一首呢很幸運，即係我即係未夠一分鐘，我隻歌已經聽到就 scream 啦，跟住啲嘢就啪啪啪就攞曬出嚟啦咁。咁我想估嘅其實就係呢一首歌喺今年嚟到2021年先至派，本身都可能一路喺度噶啦。咁但係啊唔想上年嘅歌一嚟咧就咁 heavy， 所以就有譬如秋去冬來啊，陪陪回回啊，少少咁樣滲落去，滲俾一啲聽眾。咁然後到大家熟習咗 Fiesta， 哦佢哋係玩呢啲。咁今年一嚟第一首就好啦，我而家炸你哋啦咁樣。系啦，即系一个过程咁样去 design 嚟令到呢一只歌去到今年先至派咁样样嘅，系啦。咁啊，交俾你 c 开估我哋两个估嘅嘢啱定唔啱？ 波胜系完全正确嘅。 耶！睇下，终于俾你啱翻次啦， 喂！终于冇俾人话我大包围啦，好嘢！系 都大包围嘅。 系即系呢一个的，而且确系咪呢首歌做嘅时间其实好早期就做咗嘅？ 正正就系呢个阵容嘅第一首歌咯， 第一首嚟添嘅。 见第二日已经完成咗噶啦，其实首歌。 哦，咁快！但嗰阵时系见第二日就共同创作，定系本身有啲嘢喺手咁样，定系点啊？当时 都算有啲嘢喺手嘅，同埋本身 Alison 喺我哋隔篱 band 房邻居噶嘛，咁都知佢平时唱开嘅风格啊，把声有几劲啊，咁我哋又想我想要威俾你睇，嗱一声执咗首歌，又要好行嘅俾佢，跟住佢又想威翻俾我哋睇，一日内又俾咗啲词我哋咯。 哦， 即係有個競賽嘅心態入面嘅， 係啦， 係， 即係俾佢知道我哋咩料。 但係點解會擺到咁後先出咧呢一首？ 正如波勝咁樣講，就係、是、想上年嗰四首咧，都係想俾樂迷知道我哋唔同 style 嘅風格係點樣啦、嗯。今年出依首歌就係想俾大家見到我哋更加 band 仔嘅一面咯，係樂嘅一面咯， 係。但嗰時你第一次你話夾就係呢一首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你仲記唔記得係點樣？係 surprise 好爽啊，定 係嗰陣時第一次同 Alison 夾，我係嚇親嘅。因為本身咧喺隔離聽到佢咧，係覺得哦呢、這個女仔 scream 都好勁啊咁樣，咁我不如叫佢過嚟啦咁樣。好啦，我哋到第一次夾嗰陣時嗰種前邊好靜，跟住嗰種一 scream 嗰種震撼感，我喺隔離 系 OK 喎、啊，有啲料喎、啊，咁样，跟住之后我哋就一路焚啦，咁样，所以呢次算系我哋呢首歌咧，算系我哋合作嘅一个桥梁咯。 而家派台嘅呢个版本同嗰阵时你哋玩，特别系音乐上你哋负责，譬如吉他部分啊，跟住bass 部分，有冇亦都喺呢一年里面可能有即系可能 tune 过啊，或者再 upgrade 过提升过，因为技术系会不断进步紧噶嘛咁。 歌詞是有重新編排過的，而我們的樂器方面就靠 mixing 那邊再細執咯。 嗯， 但彈的那些 melody 都是一樣的。 OK， 就是用回那時初頭的那個版本啦，這樣。 OK， 那歌詞上面改良的 content 是在於什麼？ 因為本身那時是英文歌詞，那我們想真的想做一首廣東話的歌，因為我們對 band 很著重廣東話的東西，我們做什麼都好都會首先 focus 在廣東話文化的東西，才再想其他咯。 是咁英文詞嘅嗰陣時嗰個 message 或者 meaning 同而家係咪都係同樣嘅主題 嘅？差唔多意思嘅，即係都係嗰個時候我哋大家都有成員嘅離開啊，佢就對 band 有散咗啊。咁但係因為加入咗我哋 Fiesta 咧，就好似匯聚星宇宙啊，即係天上面嘅星星喺唔同嘅位置，但係其實都會連埋一齊咁樣變成一個星座咁樣咯。 哦，所以歌詞裏面亦都會有一啲可能星座啊嘅名啊，星宇宙就係呢個 message 想講。去到譬如你哋兩個嗰部分，即係吉他啊、bass 咁，你哋又會點樣去拆呢一首歌俾大家？哦，我聽嘅時候除咗聽個主音之外，其實樂器嘅部分大家可以細留意嘅位咧，咁樣。 如果我吉他嘅話啦，即係比起我哋上年第一首派台歌《秋去冬來》啦，個分別就係前面靜嘅位係短好多嘅，即係好快就入最行嘅位，即係快啲叫醒你，衝去你嘅腦裡面咁樣，係啦，即係最主要都係大部分時間都要好行。好嘈咁样啦， 咁算唔算今次去做呢一个吉他嘅部分，去再做修正嘅时候，感觉上好似啊更加做翻自己做开擅长嗰一样嘢， 都系噶，系真系爽好多噶，比起之前嘅歌，因为够狠啦，系自己心里面嘅嗰个小火苗。 出 show 嘅时候就真系可以碰撞一下啦，呢啲就 系啊，台上面我哋都会碰撞添。 OK， 咁、okay. 弹法上面，因为有阵时会听到呢首歌里面可能你弹落去嘅时候会跟个鼓嘅节奏啦，咁有一啲可能就嘣嘣嘣嘣，即系一下一下咁。咁啊，弹法上喺呢首歌里面都有唔同嘅一啲用法摆咗喺里面嘅。 反而 bass 就真系贴合好多个鼓啦，因为想要。个拍子重啲啊，因为你叫做重金属嘅歌啦，就系、是、要个拍子感强啲，先可以带动到嗰个人嗰个 move moving 咯。 其實喺呢首歌裏邊咧，我 base 咧都同鼓手同埋啊吉他手有好多火花嘅。阿華吉他手有多火花嘅，因為咧首先我個 base 咧，我哋嗰陣時第一次嘅討論啦，激烈嘅討論啦，已經係個 chord 到底我咪同阿華彈嘅一樣咧。咁最後尾咧，大家會留意到呢首歌咧，其實我嘅 chord 係同阿華嘅一樣，係想 push 到呢個力量出嚟嘅。 嗯。 咁第二樣嘢。呢首歌的份嗰、那个节奏拍子咧，一定要同阿 Fry 好夹咯。如果同阿 Fry 唔夹嘅话咧，我哋就一定做唔到嗰种好齐、好有力量、好有 power、好团结嘅感觉咯。 嗯， 系啦，同埋大家都会留意到呢首歌其实系冇 solo 嘅。 嗯， 系啦，咁其实冇 solo 呢样嘢系想真系表达到嗰种团结嘅感觉咯，即系但真系大家六个一齐出嚟去 perform 一样嘢俾大家睇咯， 冇英雄主义咯。 系啊，少啲咯，少啲呢样嘢咯，同埋 performance 嗰度其实呢个转变都好大嘅。由一开始我哋啱啱认识噶嘛，咁其实大家嘅 performance 嗰样嘢，大家系冇咩连接嘅，因为呢个团队系初头系唔系好熟悉啫嘛，大家讲真，系啦，咁到后期其实系嗰个 performance 方面系增加咗好多对方同对方之间嘅连结咯。 但系 Fiesta 經歷咗嚟而家叫做新呢一個嘅隊形啦，咁啊已經係年幾嘅時間啦，即系而家Before We Fade Away 呢個就係你哋第一首夾出嚟嘅歌。比起年幾之前，自己心入邊想像將來嘅 Fiesta 會係點嘅，到而家已經經歷咗年幾，有冇同心入邊有咩唔同，或者可能係 even better 嘅，可能係再比以前諗嗰個畫面係再好啲嘅，有冇啲咩唔同咧？ 如果未來的話會想繼續有不同 style 的歌出來，但每一首都會想加入搖滾或者 scream 的元素裡面，即是都想滲一滲一給大眾觀眾接受這件事。 嗯，其實 scream 是會不會即除了聽的時候就是他叫歇斯底里這樣，但其實真的去聽有沒有分類的 scream 的形式，可能有不同的 skills 啊，或者通常是一隻歌咩嘅部分就會 design 攞嚟 scream 啊，咁呢啲有冇分嘅？其實 都有嘅，通常就會喺最尾一次副歌之前嘅 breakdown 就會擺曬啲 scream 喺裡面嘅。而 scream 的話咧，大多數 Ellison 用嘅 scream 就會用啲係即係沙啞啲嘅聲嚟唱啦，而唔係好聽到歌詞嘅。但係佢而家都轉型緊係有啲清啲，即係真聲會多啲嘅 scream 咯。 哦，即係如果沙啞啲，可能落翻喉嚨多啲，但係就未必即係清楚聽到個字。 嗯 嗯 ，OK， 即係 你唔好咁啊， 講得好似 你做得好差， 傷到喉嚨。係 啊，等翻專業嘅嚟啦，好唔好啊？即係你學下先啦， 去試下。 係啊， 我覺得好釋放啊，因為呢種音樂嘅時候，無論係唱定係聽都係咁。 我的確係嘅，聽 Fiesta 係嘅，不過聽你就係咯咁。 而家 冷靜啲， 釋放曬，釋放曬， 好 爆炸 咁樣。咁啊，好啦，到我頭先問過一個問題啦，即係今次嘅 MV 喺嗰個拍攝嘅時候都會見到個畫面係暗少少嘅，即係咪會係想聽眾去 focus 多啲喺作品嘅本身多於形象上面嘅問題呢？因為我諗形象上嘅問題都會係曾經係 Fiesta 一個前咗個 Fiesta 一個問題嚟嘅咁樣。 其實都啱嘅，因為 band 仔其實就係着重喺樂器方面啊，或者係聽覺方面啊。而唔係畫面嘅，因為以上年秋去東來為例啦，即係都係以好靚嘅嘢，可能 focus 喺 Ellison 喺水裡面好靚靚女，總之所有嘢都靚女啦， 咁樣有雪嘅， 係啦，有花好似係，跟住而依首歌嗰、那個色通或者係斬下斬下嘅感覺，就係想 激昂，更加興奮， 幫緊我， 佢揾緊個字係嘛？聚焦在那些節奏上面 啊，是啊，通常呢我哋出 show 啦，幫我哋拍攝嘅 camman 呢，佢都會有搖晃嘅動作，就係想用搖帶動到我哋啲動作都大，而呢個斬其實都係類似咁嘅感覺囉。同埋我哋都想好似我哋都行咗好耐㗎啦，好似啲日本 band 仔呢嗰、那個 嗰啲 MV 都係全程 band shot， 同埋又係好空曠嘅地方度拍咯。 嗯， 惡少少咯，同埋我覺得最畫龍點睛嘅，我最中意嘅位就係 scream， 跟住一嘢嗰個吉他馴落嚟嗰位，我覺得好正。係就個誒，就係阿計啦。 係係我。 係啦，即係就係嗰下就好好睇啦咁。 嗰下真係大家都起曬雞皮啊！ 係啊，即係佢雖然可能短短真係個一秒。咁但係就係嗰下，跟住就再轉埋嗰個下水道個位置，就有一紮水沖落嚟嗰個。係、啊，嗰、那個第一下睇就覺得，哇！啲水咩味嘅咧？係 啊，個個人都咁樣問我。 我都好好奇，其實到底係喺邊度拍嘅呢一個？好想知道。 喺一個秘境嗰度 啦，喺一個秘境，嗰、那個係類似。下水渠，咁嗰啲水都係雨水嚟嘅啫，咁附近嗰啲都係泥啊、沙石咁樣咯，其實都乾淨嘅。因為有人問過我哋話似係有老鼠嘅地方咁樣咯，係 啊， 冇嘅，即係乾淨嘅。嗰啲 cam man 同我哋都成日喺啊，唔係啲 cam man 同工作人員都成日喺啲水度洗腳，冇我哋冇我哋， 因為我成日都去嘅嗰度，人都喺嗰度捉棋噶都咁樣。 嗰度啲水愛嚟洗腳都幾好噶，只腳又亂咗啦咁樣。 但是你哋知道嗰個拍攝嘅時候會係牽涉到嗰咁大量嘅水咁樣又好啊，或者喺嗰個嘅空間嘅時候，你哋去到現場個感覺係如何呢？ 其實預先都知道嘅，但我哋去到先知嘅就係搬運過程嘅嗰條路原來係 好 直落嘅， 係、 要遊繩落去咯，每樣樂器 都幾狼狽嘅過程， 係要啲男士幫手咯。而最誇張嘅係我哋走嗰陣條繩係唔見咗，要掉上去咯每樣樂器。 哇！嗰、那個高度大概幾多度㗎？有冇話？ 兩個人咁高， 兩 個半咯，兩個半。 好黐線喎！呢一個 係啊，佢哋又真係好黐線地接到咯。 咁所以大家咧係真係要睇埋個 MV， 聽呢只歌之餘係一定要睇埋，要好 respect 呢一個工作人員同埋 Fiesta 佢哋嗰份專業，因為你叫我去，我諗我未必可以。落水啦，我应该唔敢洗脚啦。 你谂下，要搬啲乐器啊，同埋拍摄器材啊，跟住你嗰度可能比较暗啲，你又要 lighting 上面嘅嘢。 咦，嗰日咁啱我哋就冇用 lighting 嘅，所以就要靠个日光咯。 嗯，天然 光。哦，咁拍嘅时间咁咪好紧张，因为你太阳一收就冇噶咯嗰度。 系啊，第一次系一日内要搞掂咯，呢只 MV 系。 你哋自己都中意就系有嗰种好日本嘅嗰种即系 band 嘅 shot 啊嗰啲咁。头先你讲想睇嘅 band show 都系可能日本嘅嗰边，咁其实即可能 J rock 嘅系咪你哋自己都比较喜欢嘅？向来都系。 是啊是啊，我哋以前 Edison 咪加入嘅时候，我哋都系偏向 J-Rock 啊、EDM 啊、Metal 嘅嘢咯。 O、okay, K、 最欣赏就系日本嗰方面嗰啲摇滚咧，佢哋系真系搏晒老命嘅，即系你会见到佢哋真系唔系谂住哦，我挫下哦赢啦耶咁样，但系佢哋系真系拼尽力气去摇啊，嗰下真系即使系好夸张，但系都好型啊，即系型过挫下挫下咁咯。 佢哋挫晒出嚟嘅，因为唔系挫下挫下。 但系会唔会每个成员中意 J Rock 嘅同时，即系因为 J Rock 佢哋都有好多分类噶嘛，有啲可能系视觉系嘅，有啲系又唔同嘅咁样。你会唔会每个成员中意嘅范畴都会有少分别喺度嘅？ 都会噶，其实。我哋听嘅歌嘅类型都唔系好相同，其实我自己就中意啲即系可能多啲范畴嘅音乐嘅，即系可能静啲啊都会中意啊 ，funk 啊或者metal 啊好嘈嘅都会中意咯，系、咯，即系各方面都会听一下。 嗯， 阿计就会中意啲比较即系比较嘈啲嘅或者比较摇滚嘅音乐咯。 嗯， 其实佢哋有冇即系嗰个 feel？ 有阵时候我哋会感觉得到啊，但系其实喺可能你哋系有玩音乐嘅音乐上嘅角度，音乐性上面，其实 J-Rock 佢有冇啲咩嘅特色？ 我觉得日本同欧美嚟计啦，即系个对比 metal 嚟讲，我觉得日本嘅嘢系细腻啲同细心啲嘅， 嗯， 同埋佢哋跳 part 数嘅位系。好驚喜嘅，即係估唔到佢會跳依樣嘢咯。因為可能我哋做開嘅 metal 歌咧，即係都算一式一樣嘅，即係 intro 正歌、倒歌、副歌，跟住再break down 再副歌咁就完噶啦。即係每次都係咁樣有公式地寫啦啲歌，但係佢哋真係估唔到嘅咯，次次都係。 嗯， 所以我哋都會參考好多 J-Rock 嘅元素入去咯。 有冇啲乜嘢都係喺J-Rock？身上編曲上面嘅嘢係帶到翻去自己嘅作品上面， Las Vegas 咯，其實我哋最多聽到參考或者聽比較多都係 Las Vegas， 無論 performance 方面啊，或者我哋嗰啲電子方面嘅嘢，其實好多嘢佢哋都有好多嘢值得去學習咯。 同埋依即係 Las Vegas 依隊 band 啦，佢好似有幾首歌都係幫一套動漫做主題曲嘅。咁我哋都有聽到你整咗一首類似動漫嘅歌啦，而係。好得意嘅系配落《火影忍者》嘅卡通片里面咧，系劲夹噶。 哦，有冇面世啊？呢只歌 冇 好想 出嚟，冇 post 过出嚟系嘛？ 有出 show 玩过嘅。 哦 ，OK OK， 你得闲 PM 我哋。 系啊，我哋好中意动漫嘅， 我哋好中意动漫， 好想睇下，好想睇下系点样样，听下系点样样。 阵间俾你睇。 好好好 ，OK OK。 好啦，咁啊，而家有呢一首《Before Fade Away》啦，咁会唔会都即系储咗一啲嘅作品之后，又考虑过可能出EP 啊，或者又再多啲歌，可能真系一张大啲嘅专辑咁样样嘅。 今年計劃年尾就係想整張專輯，然後最好梗係有長 CD release 啦。 係，咁呢張專輯有冇話嘅歌嘅數量會有幾多 track？ 會唔會全部都派定係其實有一啲係可能未必有派，但係其實都做咗嘅歌會放喺裏面咧？ 計埋上年四首都會擺入去嘅，咁我哋最少都會擺六首入去噶啦。 系啦，咁大家就有得期待一下啦，咁样，咁我哋而家就快完咗访问，我想听嗰只动漫嘅歌。今日就系多谢 Fiesta 嘅 Coco 同埋 Amy，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再见。 也许倦弱仍看得到，傻得。